你好，我们是中文播客高级中文，我是朱琪。 大家好，我是康妮。 哎，康妮啊，现在这个网络上啊，你要走红，说难也很难，说容易也很容易啊。难嘛就是竞争很激烈，但是容易呢，就是你好像也 一夜之间就能成名。 对，而且好像也不需要有什么本事啊，有些人甚至你通过愚蠢也能够非常成名，对吧？ 对， 所以今天我们的课文呢讲的就是这样的一件事情，而且题目也很好玩啊，用到了一个成语，而且还是中国很重要的一个价值观，叫做大智若愚。大智若愚， 对，智就是智慧的智，愚就是愚蠢的愚。 哎，反义词出现在同一个成语里面啊，那到底是有智慧还是愚蠢呢？听听今天的课文吧。 什么绕地球转？ 月亮啊，你是不是也看了 YouTube 上的视频？ 是啊，太经典了。这么小儿科的问题，不仅那个参赛者答不出，底下的观众一半以上居然说是太阳，真丢法国人的脸。 怎么连这点常识都没有？不过我最近看了好多更傻的人的视频，跟他们比，法国人可是小巫见大巫。 我看过一段美国女孩子的，长得金发碧眼，挺漂亮的，但是完全是绣花枕头一包草，他竟然说欧洲是一个国家。 哦，那一段我也看过，他还说不确定法国是不是个国家呢。我看他应该去参加那个法国版百万富翁节目，和他们比一下谁更傻。 好主意。哎，我们这样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好像不太好吧。 这有什么，这些人自己傻，又不是我们的错。再说搞不好有些人为了出名故意装傻呢，这种视频浏览率都很高的，刚才说的那个美国女孩子后来就红了。 这就是古人说的大智若愚吧。说实话，我真不相信有人会以为欧洲是个国家。 不过有些人的确缺乏常识，中国不还有个参加歌唱比赛的人连国旗都不认识吗？ 太夸张了。不过现在这个时代真吓人，那么多节目让普通人上电视，一不小心就把自己的无知暴露出来了，又有好事的人把这些放到网上，让全世界见证你的傻。 别说老百姓了，好多公众人物也在大庭广众下出丑呢。最近美国不是有个主持人说地球是平的吗？ 咱们中国也有好几个主持人经常说蠢话呢，都被网友收录成视频语录了。 看来现在言谈举止得小心一点，指不定哪天自己也成傻星了。 对，哎，你知道布达佩斯在哪儿吗？ 土耳其啊。 啊，恭喜你，你就快是傻星了。 哎，康妮，你自己觉得这些人是真的愚蠢，还是用这个就是作为一种手段成名啊？ 我更觉得他们是作为一种手段来成名。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他们就是大智若愚了。 对， 显得很愚蠢，但其实你是真正很聪明，自己在做什么心里非常清楚啊。那其实大智若愚的一个意思就是刚刚我们解释的这样。那还有一个比较我觉得褒义的意思啊，比较好的意思，就是说真正有智慧的人是不需要去显露的，对吧？不需要卖弄的啊。 对，也就是说你这个人很有才呢，也不需要让别人知道。 嗯， 那么这个成语它是出自老子的一句话。 嗯， 这句话叫做大巧若拙和大智若愚。 反正都是反义放在一起，对吧？ 对， 意思是一样的啊。 嗯， 后来苏轼这个宋朝的大诗人呢，在他的词里面也用过大智若愚这样的一句话啊。那其实我们今天举的例子好像都是特别简单，或者我们说特别小儿科的问题，然后这些人呢都答错了，都给了让人非常要晕倒的答案啊。 对， 那康妮，我们这里用到了一个小儿科，这个和医院有关系吗？ 医院里面一般会有 儿科， 就给小孩子看病的地方。 对， 那么这小儿科呢，它是说难度很小的一个问题 啊，非常小儿科，所以是很形象的一个比喻。 对， 对吧？或者有的时候你说一个人很幼稚，很不懂事，你也可以说，哎，你怎么这么小儿科啊？ 对， 对吗？ 嗯， 哎，说到小，我们接下来又有这样的一个用法啊，叫做小巫见大巫。 小巫见大巫。 对，小的巫师见到大的巫师。 巫师就是就以前比较迷信的这种啊，巫婆啊什么的，对吧？ 对。 那这里的小和大比喻的就是两个人在水平上面、能力上面有差距， 对， 对吧？ 那么小的遇到大的，当然他就没有施展的空间。 就一比较呢，他就是水平明显比较低的啊。 对。 这个就是小巫见大巫的意思。但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水平也不是什么好事情，是你比另外一个人还要愚蠢很多，对吧？ 更傻一些。 其实就是对话里面说有一个美国的女孩子啊，这个美国女孩子呢，她长得确实是很漂亮啊，但是对于地理啊最简单的常识性的概念她一点都没有。那这样的人呢，光有一个外表，我们可以叫她绣花枕头一包草，是吧？ 对，也就是说她长得很漂亮，但是肚子里什么血屎也没有。 嗯，因为绣花枕头嘛，外面绣着花，非常的美丽啊。 嗯，但是打开一看，里面却是一包稻草， 就一点都不值钱， 嗯， 对吧？ 中看不中用的一些。 哎，那除了形容人，我们还可以形容东西、物品，对吗？ 嗯， 好，那我们下面再来看一个大庭广众。大庭广众， 大庭广众也就是说在大众面前。 嗯，那其实今天我们这些例子啊，都是这些人呢在大庭广众底下出丑啊， 嗯，很不好的，闹笑话的。 对对对，而且大庭广众这个成语经常就是跟贬义的这个词联系在一起啊，比如说闹笑话、出丑。 如果说有一条很不好看的裙子，说哎，你怎么可以这样穿到大庭广众之下。 对对对，都是和贬义的含义放在一起啊。 对， 如果说什么结婚啊这种很开心的事情，也是在一堆人面前，在大众面前，你就不能说我在大庭广众之下结婚了，那人家会想你婚礼上是闹了什么笑话出丑了吗？ 对， 对吧。 嗯， 好，所以这个用法还是要注意一下啊。那我们今天看到这些例子呢，其实都是他们在网络上，那真的是非常大庭广众之下啊，被别人看到他们这些愚昧愚蠢。而且现在有很多人呢会故意去收集这些好像很愚蠢的话，把它编成一个语录，对吧？ 嗯，就说某某人说。 嗯，语录是什么意思呢？ 语录就是说把你说过的一些话收集起来编成一个小册子。 嗯，那其实中国有很多知名的人啊，公众人物都有语录。 嗯， 然后呢就有一个中央电视台解说体育的这么一个主持人，他的语录 叫做韩乔生。 对，他的语录非常的精彩，然后呢也很多，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到 ChinesePod.com， 在我们今天的这个课程讨论上面我们会写一些给大家看啊。 嗯， 不过我觉得真的是像对话里说的，我们平时呢挺容易犯错的，不管是口误也好，还是你一时没有反应过来啊。但是因为有了这个互联网以后，好像 就是你什么隐私都没有，可能你今天闹的笑话明天所有的人都知道了。 对对对，而且你也不需要是公众人物，可能你的朋友啊或者什么身边的人，现在手机就可以拍一段视频， 对， 然后就放在这个网络上面啊。所以也是信息爆炸时代的，哎呀，我觉得算一个很恐怖的事情吧。 嗯， 那今天我们这个对话里面啊讲到几个经典的例子，我们再去听一下吧。 什么绕地球转？ 月亮啊，你是不是也看了 YouTube 上的视频？ 是啊，太经典了。这么小儿科的问题，不仅那个参赛者答不出，底下的观众一半以上居然说是太阳，真丢法国人的脸。 怎么连这点常识都没有？不过我最近看了好多更傻的人的视频，跟他们比，法国人可是小巫见大巫。 我看过一段美国女孩子的，长得金发碧眼，挺漂亮的，但是完全是绣花枕头一包草，他竟然说欧洲是一个国家。 哦，那一段我也看过，他还说不确定法国是不是个国家呢。我看他应该去参加那个法国版百万富翁节目，和他们比一下谁更傻。 好主意。哎，我们这样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好像不太好吧。 这有什么，这些人自己傻又不是我们的错，再说搞不好有些人为了出名故意装傻呢，这种视频浏览率都很高的，刚才说的那个美国女孩子后来就红了。 这就是古人说的大智若愚吧。说实话，我真不相信有人会以为欧洲是个国家。 不过有些人的确缺乏常识， 中国不还有个参加歌唱比赛的人，连国旗都不认识吗？ 太夸张了。不过现在这个时代真吓人，那么多节目让普通人上电视，一不小心就把自己的无知暴露出来了，又有好事的人把这些放到网上，让全世界见证你的傻。 别说老百姓了，好多公众人物也在大庭广众下出丑呢。最近美国不是有个主持人说地球是平的吗？ 咱们中国也有好几个主持人经常说蠢话呢，都被网友收录成视频语录了。 看来现在言谈举止得小心一点，指不定哪天自己也成傻星了。 对，哎，你知道布达佩斯在哪儿吗？ 土耳其啊。 啊，恭喜你，你就快是傻星了。 康妮，问你一下，布达佩斯在哪里？ 在阿根廷吗？ 在匈牙利。 啊， 你是故意出丑的吗？你想成名还是？不是啊。 是真的不知道。 因为我突袭你对吧，突然袭击，名字有点搞啊。你说阿根廷是布宜诺斯艾利斯是吧？ 嗯，因为我都记得有一个布字在里面。 其实我最早的时候我搞清楚布达佩斯在哪里，是因为中国有一个很有名的喜剧演员叫陈佩斯。 他的名字里面有两个吻合的地方。 对对对，然后他就说他有一个双胞胎的哥哥，然后他们两个是在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出生的，所以他叫佩斯，然后他哥哥叫布达。布达佩斯我是这么记起来的。那其实今天我们的课文挺有意思的啊，然后 Chinese Pod 也是在网络上面嘛，不过我们不会通过出丑的手段来增加这个点击率啊，我们还是要以教育为本。那关于今天的课文你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到我们的网站上跟我们交流。好，今天时间就到了， ChinesePod 下次再见。 再见。